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llyou.com。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t。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雄鸡畅想和体坛夜话的主持人慧凡，一个爱看书又爱环保的人。我推荐给家中有小朋友的家庭一本书《沙箱年鉴》，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这是一本让孩子走向野外、培养环保及生态意识的入门读物，曾被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评为20世纪自然写作领域十大好书之一。下面我为大家诵读书中的一些精彩内容。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浑；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幸福是要自己去寻找的，无论你在空间的哪一个角落，在时间的哪一个时刻，你都可以享受幸福。哪怕是你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大的浩劫，你也应该幸福，因为你可以在浩劫中看到曙光，能从浩劫中学到很多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当你拥有了别人所不曾拥有的东西，那你就是唯一。对于心灵来说，人奋斗一辈子，如果最终能挣得个终日快乐，就已经实现了生命最大的价值。有的人本来很幸福，看起来却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看起来却很幸福。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我是慧凡，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动物环 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沐橙，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 小李、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茶园。老叶、大磊， 嗯， 咱们三个人里谁对古人的生活了解最多呀？ 老叶，老叶天天把自己自比古人， 我自比管仲、乐毅。 哎，你听见了？多 好，我以为做古之人呢。 死那个 死人， 他比管仲、乐毅拿自己当诸葛亮。你听这三位，没有一位早期的，最晚那位也是后汉， 这都是上古诗人。 嗯，他都是谋略家哈，知道的、懂得的。 哎呦， 名人懂八卦。小西门知遁甲。 你看诸葛亮，诸葛亮懂发明的馒头。 馒头。 对呀、啊，打诸葛亮渡卤水才有的馒头。 哎，小花，这点你看看，终于说到了你不擅长的这个部分了。 不是，他发明的是那个木牛牛马。 什么东西？ 木牛牛马。 哦， 木牛流马呀，你没看见？ 还有诸葛连弩。 诸葛连弩你见的也少。 馒头是真是。 满大街都是吧。 那会儿馒头是带馅儿的。 哎，馅儿馒头。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不是宋代馒头就是带馅儿的吗？ 宋代。我说的是后汉有的馒头。 后汉三国的时候就有这肉馒头了。 肉馒头里面加的什么肉啊？可别瞎说啊。 你认为加什么肉？ 谁知道？你不是说诸葛亮发明的吗？ 吃猪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对吧？ 你想正途， 嗯， 对， 我觉得 猪肉， 肉 可能性我， 嗯， 那么就说他免塞牙了。 你等会儿， 塞牙是个人身体条件问题。 你这个画风转变有点太快了。 吃肉就容易塞牙呀，这个你承认吧？ 承认， 甭、管大人小孩。 嗯， 那么你们说古人注重口腔卫生吗？有没有牙刷？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肯定没有。 牙刷是舶来的。 可以这么说，因为最早咱们老祖先啊就拿右手中指当牙刷用了。 哎，就是抠个牙就完了。 对，其实直接就是抠着。这个印度人发明的羊脂牙刷就是拿羊脂。 没说一样。 羊脂是不是就是树脂啊？ 树脂，树脂。 哎，小花你说清楚了。 叫木齿，使用的方法呢很简单，就是将这个树脂一头咬软了，蘸上药物刷牙，反正这个药呢能让牙齿光洁。而且呢你可以拿那个树枝啊嚼，长颈鹿见过吗？就是嚼那两根那舌头。 小花，我见过，古人也没见过。你告诉我，中原的古人多的见过长颈鹿 的。我是比喻你怎么嚼法呢，就像他那种拿那个树枝的舌头。 你要跟我这么说形容，你不是说你吃过甘蔗吗？ 哎，我这个形象。 我这就不形象了是吧？我问你，是吃甘蔗容易见到还是长颈鹿容易见到？ 我觉得是长颈鹿容易见到、 哎、 因为我小时候爱去动物园。 对对，你就动物园长大的。 哎呀，你是甘蔗地里长大的。现代人要是哪天不巧在野外生存，比如老叶深山老林里忘带牙刷了， 喊长颈鹿给你弄一个。 怎么办呢？想起长颈鹿了、 就往上够啊， 找几根树枝咔咔嚼、能起到 活血化瘀的 刷牙的作用。 嗯， 结果老叶老这么刷老这么刷，野外生存吃生肉那个掏鸟蛋，最后牙掉了。掏鸟蛋用牙掉了， 掏鸟蛋光嚼那树枝牙就掉了。 那古人有假牙吗？如果老叶生活在古代， 他怎么可能有假牙？他没有那技术，哪来的假牙呀、 对，喝稀的、 其实还是有的，就是在宋朝出现过镶假牙的医生。他假牙的材质什么呢？象牙、牛骨。 哦，对对，牛骨假牙， 坚硬的檀香。哎呀，这个镶完了檀香味的假牙以后， 走哪儿都熏蚊子。弄一嘴牛骨的假牙，走哪儿啪啪直响。 而且呢，张仲景曾经发明过汞合金填充，就是这个虫洞牙洞的方法， 填补虫的牙。 哎， 我小时候我妈老说我有虫吃牙。 小孩不都有虫吃牙吗？ 特别害怕，小时候极其焦虑。 哎呦，怕这一嘴没牙了之后、说话不兜风了。 那你说这古人他多长时间能洗一次澡呢？ 古人洗澡看家庭条件。 你想想古人头发长不长吧？ 长。 长啊， 盘来盘去，他这么长头发不能说每天都得洗完， 还是看家庭条件，那大户人家有钱的 那还看住宿条件呢， 对呀、啊， 住河边的呢就比住那个沙漠里的强。 你说话特有道理。 从正常条件来讲，你们觉得这古人是多长时间洗回头，多长时间洗回澡呢？ 我认为大约10天半个月。 有个说法说三秦时期古人便3日一洗头，5日一沐浴， 就是3天5天就得洗了。 是的，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快一些。到了汉代还出现了休沐，沐浴的沐，就是说官员们上5天班以后呢，专门休一天假，这天就给你们洗澡用的。 哦，你洗这个要延续到现在多好，每周有一天洗澡假， 哎， 就为了洗澡的方向。 哎， 那时候你头发留长点，单位也不管了， 男的女的也无所谓，撒开的洗。 南朝还有一本沐浴经，就是说有人因为喜欢洗澡而著书立说， 就是洗澡书。 洗澡书，你就说他得多爱洗澡吧。 嗯， 除了生活方面，咱们再说说其他啊。你说古人有地图，那他的地图是怎么绘制的呢？ 用笔画出来的呀。 那怎么测量呢？ 大概齐， 就是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量出来。 对，大概齐一比例，知道吗？就是拿这腿丈量，而且他没有整个地图。你看那个电视剧啊， 嗯， 这个电视剧叫《康熙王朝》。他当时演周培公才画了一个全国地图，一般来讲他很少有画那么大地图的， 一般都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 哎，一个地区，比如一个小地方，比如这个山这附近这个方圆10来里地有这么一地图，嗯，没有大片地图的。 当然当时可能这个各国有各国的一个小地图， 对， 当然那时候国家的面积就不算很大了啊。 对呀， 啊，那时候有 春秋战国时候最多到18国，22国，那一个国家就跟现在的有时候一个城市， 嗯， 一个地区差不多。 当年也确实不容易，因为制作地图的人啊都得跟苦行僧似的，一个脚步一个脚步丈量出来。所以你想要是画一张全国地图需要很长时间，比如10几年 也没人画。 哎，当时也有画的，反正是一个浩大枯燥的工程。哎，你说过去古人要是写错字了以后怎么办？现在咱们说，拿橡皮擦了，拿涂改液压过去。 哎，过去古人写错字涂一黑疙瘩，哎， 好看吗？ 你甭管它好看不好看啊，就证明错了，或者换纸重写。 哎，老叶，你从小就上这个书法班，你给讲讲呗。 写错字之后怎么办？ 撕。 古人写错字啊。王羲之、颜真卿这两大书法家， 这写错字还 了， 还了。哎，对， 不，这个正经啊，要写错字啊，其实得分析这字，哎，哪儿好哪儿不好。你说是这笔这写好了呀，这笔这写坏了吧？哪儿写好了，拿那红笔圈一小圈，他快注意啊，这儿就好了。不好呢，也得把它指出来，下回注意呗。 你写所说写错字是错别字， 对， 还说这字写的自己不满意的错字， 就是错别字， 嗯，错别字 抹了啊。 抹了不就丑了吗？ 这个东西啊，古人对于书法跟现代人不一样，现代人拿它当艺术，古人拿它就是当写字。 哎，有一种说法不是说在错别字旁边通常是右上方用毛笔， 那是缺字， 加点 缺字那么补。 你们知道古代也有那种涂改液吗？ 知道，刘德华的。 古代有， 古代哪有涂改液，也不胡说。 对， 不是有啊，有啊，古代不有种雌黄的矿物吗？可以涂在错别字上啊，像现在的涂改液，所以信口雌黄就是这么来的呀。 哦，这么来的。 哎，那你们说古人喝水是生喝呢，还是煮开的喝呢？ 哎，这问题我还真一直琢磨过。 生喝呢？ 是。 你看电视里都是小溪一捧，啪啪就往下喝。《水浒传》，李逵他妈渴了。李逵怎么办呢？ 找水去。 哎，拿一香炉，那香炉还有香灰，把它倒了之后到河边涮涮，拿那打着水就喝。 过去 古人呢，那会儿污染少， 哦， 天然的矿物质。 当然也可能打出的是苦水啊。 那苦水也得喝一肚子苦水吗？ 苦水也是水。 反正那时候河水啊、井水啊、泉水啊、雨水啊，甚至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不用担心拉肚子。但是寒冷的时候，人们就会把水做开了喝。但是古人呢，还是要提防水源受到污染。 河流不怕，为什么呢？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所以这个只要是活水， 没事 就没事。 就包括你在这儿喝，旁边老叶在你上流 洗澡。 对，这个洗脚。 他这比我难看， 他是不让我看就行。 你喝了，你不会有瘟疫吗？ 当然不会了。 哎，这根儿不在他，在我呢。还，哎，我干嘛传播瘟疫？像话吗？ 这他顶多传播的是脚气。 反正叫古人那个瘟疫流行，很多是由于水源受到了污染。 嗯， 你记得白娘子有一集往那井水里突突？ 哎呦，那是编的。小花分不出真假了， 给药多好了，还唱呢。 青城山下白素贞。 对。那咱们说古代学生有没有寒暑假呢？有没有周末呢？ 有啊，当然有。古代这个假比现在还多。 那为什么？ 古代人真讲究放假，讲究八月节放假，五月节放假，老师生日放假。 对， 因为过去不像现在似的这种统一的课堂，都叫私塾，或者是这个老师收几个学生，这老师但分死走逃亡生老病死都上不了课。 这老师干嘛去了？这是给人当徒弟去了。 我就说这意思，有点什么事儿就都得放假。 家里有点事儿什么的，就老师一人教，所以他就没有代课老师。 对。 哎，但是有一个什么呢？说古代学生是没有专门的假期，就是没有寒暑假的。除了像你说的老师病了呀，老师有事儿啊，还有新年端午这些举国同庆的假之外，他们还是每天的任务就是寒窗苦读，他没有专门的寒假暑假。 是。 官员呢也只能休假。那你说这个学生他要近视了怎么办？ 学生近视了就完了，就出人头地了。 不是， 极地了，近视极地了。 我是说这位的视力就不行了的话， 那看有没有他这片有没有好大夫， 也没有视力矫正的手术， 哎， 也没有眼镜之类的东西， 对， 这可不好整。 那时候古人以为看不清是精神不集中，所以呢他们会有一种叫做定制丸的药方，比如说大雷看不清楚字儿，让人费劲，大家就觉得你呀精神不集中，你不好好看，你再好好看看，给你吃个定制丸，你再看看， 你给我来个定心丸得了， 定制丸啊，不然的话来上几个按他穴道的老师傅那儿，来您给按按穴道，针灸治治眼睛，直到了大磊到 老师傅擦了眼睛哪地方， 老师傅先来个定制丸， 对，老师傅等我吃完定制丸我再给他扎针， 好嘞，服 全扎脚心上， 当然了就是还是精神不集中，还是看不清楚，直到了明朝眼镜从西方传入中国，哎呦大磊可有的治了， 我一直活到明朝 终于看清楚了。你觉得古代有没有减肥药？ 没有，古代人尤其到唐朝根本不减肥、啊、 那么有没有一个朝代它是以瘦为美啊？ 有啊，还肥厌瘦啊， 对 啊，赵飞燕嘛， 赵飞燕西瑶女子，据说是能够在掌上跳舞。 嗯， 这有一种药是由麝香高丽参什么名贵药材制成，放到肚脐那儿，用了之后呢， 对，贴肚脐减肥嘛 就这人就皮肤特别好，而且呢眼睛特别亮，但是实际上这个药是有毒的啊，只不过当时人不知道，就是老用这个东西能让自己瘦啊，眼睛亮啊，什么什么肤如凝脂啊。说楚灵王特别喜欢细腰女子，建了一座章华台，就专门挑细腰女子往里塞，所以又叫做细腰宫。 楚王好细腰吗？ 对啊，当时女子为了细腰也是拼了。 怎么拼啊？ 听说有的是什么吞这个布帛要变相缩胃，这个爱好呢不光是波及女子，男人也是不能幸免的，细腰的大臣会获得重用，所以呢胖大臣被罢官，瘦大臣呢就特别得宠。 别着急，到唐朝就反过来了。 大磊呀，像你这样的呢，到 那活到唐朝就好了。 哎呀，每天只能吃一顿，饿的是面黄腿软，扶着墙上朝了。然后皇上还不喜欢你，看 我还不喜欢他呢。 这一朝天子要是个昏君的话，哈，满天下也是歪理邪说。 哎呦，唐王什么时候登基？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这位可称是史上最戏精的小偷了，伪装店员帮着卖烟，咱们到快乐大街酒吧里听听街坊们怎么着。知道最近发生一个盗窃案吗？ 什么盗窃案？ 最近啊，南京的秦淮区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那说明南京治安不错，还发生一起盗窃案。 哎，就这一起有意思了。 怎么了？ 这个小偷啊是一个戏精，戏精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戏精就是说 学表演的， 就是你妈早上起来叫你起床的时候你不愿意 啊， 在那儿哎呦哎呦你妈 哎，这我要是他妈叫他起来吧，先上医院瞧一瞧，这怎么了？ 你妈说怎么了？头疼啊，头疼， 头疼，捂着脚丫子， 脚抽筋了有。 哦，嚯，一身毛病。 其实什么毛病没有，就演给你妈看 啊。 你妈一看，那得了， 做戏。 哎，这就是戏精。 那这么说呀、啊？我没有你戏、 啊、没有你那个多厉害。 你 们主任让你教那个策划， 你现在已经很戏了、啊、你知道吗？你看你看演的演的比我好， 是不是？哎呦 主任， 你跟他说有点什么东西， 家里出事儿。 你说掏钱的时候马上就来 我奶奶啊， 怎么了 哟？ 算了，早点回去。 没说完， 主任，这不赖我，这主任没听完。 是啊，在哪儿呢？ 关键你都哭啊，声泪俱下的。 对， 哭未见得就是有真事儿， 其实就是他奶奶。 后来你主任是知道了，你奶奶呀 过生日， 那是好事儿啊。 你看岁数大了，过生日我不容易，我想到这事儿我高兴，喜极而泣。 哦，这么痛苦啊！ 你奶奶是旅游去了，你跟主任说你奶奶走了，那可不是。 哎呀。 我没说错呀， 嗯， 他不走怎么旅游去？ 那你哭什么呀？就是戏精， 离不开， 舍不得。 严家宝， 嗯， 他女朋友分手，哎呦，我活不了啊！ 对， 哎呀， 捶胸，顿足，跺脚， 我是高兴啊，我是难过呀。 你是打内心的呀，还没找着下家，所以你难过。要有下家，你就是高兴。 就是你们这几位呢，奥斯卡都欠你们一个小金人。 这也有奖啊，那我让奥斯卡领去。奥斯卡在哪儿？哪有点儿？我让奥斯卡领去。 你先。 现在奥斯卡大金有点了吗？ 没有点儿，没有点儿，正准备给你设一点儿。 就想钓你。 好。 好，那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嗯。 这三只手啊，他怎么着呢？跑到一个烟酒店， 这三只手， 然后就小偷跑到一个烟酒店， 嗯， 完了以后呢，没人吧，拿烟拿酒，什么鬼拿什么揣包里，哦，走的时候呢，发现哟，这有柜台， 哎呦，没看见 这个，这是一个没有生活的小偷， 这叫收款机， 嗯， 哎，我就看他们那收款员啊， 嗯， 每天您给钱以后，啪点一个啪嗒啪嗒噔，然后就放钱，啪嗒。 我听着不像收款机，这叫游戏机。 对， 这个只有游戏厅才有这么大声， 就是那摇杆啊。 他那手熟的时候特快，上啪啪啪啪滴，那钱都是机，那就 别放过了， 都是自动化的，那么 别放过了。 我从小喜欢这种自动化和半自动化。 哎呀，好，那你偷步枪去。 这个小偷的这个学识还是不浅的。 研究的太多， 就是领域太过于宽泛， 只 能说出自动化和半自动化。 我玩一会儿吧， 嗯， 就在这儿假装店员， 嗯，等会儿啪出来了啊， 人真有买烟的呀， 嗯， 他还卖， 哎呦， 给两毛，让两毛， 当布头的 不要， 他这烟当布头的呗， 掌柜的， 啊， 谁来叫掌柜？这位打哪朝来的？ 掌柜的桥本别赔了， 对，缩下了。 完了，真的还做了几单买卖呢， 嗯， 就觉得这卖烟真好玩。 是吧？ 咱们小时候都有什么当售票员的理想？ 哎， 没有，我 没 有， 真有， 过家家吧， 划票觉得特有意思。 嗯，拿那铅笔划那小票， 对的， 给人 红蓝铅笔两头， 那是你。 还有就是当医生。给人扎针，这其实就是生活中有些什么自己办不到的，小孩就喜欢角色 扮演， 对， 角色扮演。 我觉得这个店员也是有点童心未泯啊， 嗯， 反正就演起了这个 售 货 员啊。 当然了，他是后来跑了，可是人家老板看东西少了以后就报案，一调监控就发现，好家伙，玩上了！这民警看的哭笑不得。 这个小偷啊 啊， 能说出自动化半自动化，他愣不知道这有摄像头。 对，我觉得是不是他也在掩饰自己， 或者他有摄像头以后更加的兴奋。哎，有人 兴奋， 本来挺生气的，说给你拍张照，嘿， 这叫什么表？ 这就跟玩直播是一样， 有这相机一照你嘛，就不一样了 啊。有表演欲， 家宝也是这样的吧？ 啊， 是吧？ 是， 有个什么摄像头一拍你，哎呦， 哎呦，立马这个脸就不正经。 我怎么了我？ 就是那种古怪的表全都出来了。 啊， 那录像倒没事儿， 车场停车场那立杆那儿，说摄像头扫你的车，呵，你那古怪的表情哦。 哎呦，太古怪了， 对， 真的， 我还得摇出玻璃来， 连自己看着都古怪了， 摄像头看着怪了。这小偷就是戏精，后来呢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还辩解呢， 哦， 说你们抓的不对，不是我，我只是长得跟摄像头里的那人特别像。 你瞧还演呢， 嗯，一直演在局子里，所以大家都说这是史上最戏精的小偷了。真的戏精很多，小猪谈的女朋友，小猪不是玩网络游戏吗？ 嗯， 女朋友给他发，哦，真的累了， 哟，干什么？ 失望那是慢慢积累的。 哎呀， 干什么呢？这是， 嗯，失望是慢慢积累的， 就是嫌小猪玩游戏玩时间长不陪他。 哦， 哪一天积累的累，坚持不下去，我就会离开了。反正，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傻子，爱你胜过自己的一个傻子。 我跟你说，我得劝劝小猪，这真是个傻子。 哎，你这怎么看出来的？ 你听这话就是个傻子。 哎，小猪就说：“你整天演戏不累啊？” 嗯， 不累啊。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如戏哦。 嗯， 这就是我说的 啊。 啊， 你是那傻子。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而且最简单的是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直接做小米一条刺身嘛。 对，小米也送给您了十袋呢。 哎，我们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咱们是一大包十头的海参，300克，一天一根，咱们今天是9大包90头。你能天天吃，吃3个月。在专柜的要花到5310，我们今天是1380，给你省了好几千块钱，专柜买一组，在这买3组了。 对， 还送你100克的沁中黄小米10大袋。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负高控制，气温偏高，有一定光照条件，较有利于臭氧生成，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2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堂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周飞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再来接酒吧里，也不过暑假了，你们俩是不是很遗憾呀？ 我们俩天天过暑假， 这个想过就过。 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暑假作业了吧。 这有什么可遗憾，这应该庆幸的。 对啊，当我写完人生最后一篇暑假作业的时候， 咔咔咔就给撕了，高兴是吧？ 白写了。 我交完之后， 周飞呢，小时候最爱写的就是日记。 每天啊，每天下楼玩，玩完了以后回家上楼的时候，透过楼道的窗户看外面的夜色，心里感伤。还有一个礼拜了，还有3天了，明天就开学了，怎么办？ 赶紧给好同学打电话。 给好同学打电话都没有用，是没有功夫写了。因为那会儿记着作业特多，那2大本咱就不说了啊，还得那个把语文书抄一遍。 那个我记得有一年你们语文老师给你布置了写一篇日记，叫做秋天的树叶， 夏天让他写秋天的树叶。 对对，因为开学的时候就九月一， 考我脑子是吧， 八月七号就立秋了。但是规定呢，在日记当中呢要写出十个成语、十个动词、一句名言、一句歇后语、一处歌词。 嚯，哎呦，这就得一万字。 哎，这对于我来说太容易了， 尤其是那句歌词。 比如说周飞写的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嗯， 这里成语跟歇后语呢， 这得慢慢编啊。 好的，我就特想听听。哎，周飞，你这现在 十个成语确实有点难。 哎，现在给你这么个题目啊，你现场别甭多了，就这十个成语我就特想听听。 这十个成语有点 难，你能用上什么？ 我一心一意的， 哎，有一个了。嗯， 观察着，哎呦喂，有点累啊， 这半天就一个成语。 后来呢，周飞就这么写的嘛，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啊。 没成语啊。 对啊，这半天一句都没听着啊。 用歌声描述这 世间百态，人家就要一处歌词。 哎，世间百态有没有？有个词了吧？ 世间百态是成语吗？ 对啊。 十个动词倒很容易，我听着歌，动词动词动词动词动词。 第二段周飞又写，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瘦弱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恋人在我胸膛刻字。 有动词刻， 不是，这里有动词，有动词有比喻，就是没成语。 我弯不下腰，无法 自拔， 看清楚， 无法自拔，对，这个就是这个成语。第三段啊， 无法自拔应该是成语了。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嗨，那半天的就是一棵秋天的树。 时时仰望天 儿，天 啊，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哎，春风吹拂算吗？ 等待老师，等待老师收作业。 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啊，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 就是 我觉得就像他这种作文里很难加入歇后语了吧？你说歇后语，我突然想想，周飞， 嗯， 你现在写的这些歌里有歇后语吗？ 没有。 完了，你看看他不是说当年，他现在也加不进去。歌里要加歇后语很难唱，你知道吧？因为他当点一破折号。 那你们说加那群猫哭耗子呢？ 加在哪儿啊？秋天的树里。 没有啊，他后来说了，猫哭耗子啊，我的这些情感都是猫哭耗子。 给自己总结是吧？ 不是，我的这些情感都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你是愿意当猫，你愿意当狗，你还 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 这对老师有极大的讽刺，我跟你说。 哎，王大磊上学那个班呢，老师布置作业，说让你复活一只恐龙，你会吗？ 我们老师的作业比他们那难完成。 哎，老师说这难完成，再给你一个简单的，两个选一啊。 嗯。 领导敬酒时应该说什么呢？ 这是我几年级留的作业？ 五年级啊。 五年级领导就留这作业了？ 不是领导，老师留的。 这老师就是一领导。 那让你写怎么着？ 领导敬酒时应该说些什么？你会复活一只恐龙吗？ 而且你也是有爸爸的。 我有爸爸，跟领导有什么关系？ 你问你爸，你说你爸你是领导吗？你爸说不是。 我还是选复活一只恐龙吧。 那好，你复活一只恐龙你会吗？ 我不会就完了。 这叫心机大胆，你的想象力呢？ 这不用想象，这就是胡编。 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哪种恐龙你要复活，对不对？ 没有，哪种我也不想让它复活了。 就是你想复活的是霸王龙，是吧？霸王龙在吃肉。 我觉得这个可以另外一个想象力，就是恐龙呢，形容一个特丑的女的，你带着她去趟韩国，然后更整容，你就复活了一只恐龙。 哎，周飞，这作文应该让你写， 还是必须的。 那么下面这个暑假作业呢，让周飞来写啊。 别让我碰见恐龙多呢。 如果一只蚊子正在你的胳膊上，那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会打死这只蚊子吗？为什么？好，请作答。 周飞，你说吧。 有两种答案，一种是迅速的打死。 为什么？关键要听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 打死跟不打死不重要。 在他吃我血吸我血之前，我要把他打死，不然包就起来了。 打死。 对啊。 血溅一身啊。 嚯，血了溅一身， 就已然吸了我的血了，我也要把它打死。 溅这蚊子一身， 溅蚊子一身，我头回听说溅蚊子一身血。那不打呢？ 不打，跟蚊子说嘘，别走。 哎，周飞，我想知道你小学毕业了吗？ 这是一种拟人的写作方法呀。 不是，我觉得很奇怪，蚊子落在咱们胳膊上，咱们为什么不打死它呢？这还第一反应干什么？ 对呀， 老师怎么想的这题呀？ 那就是脑子有病呗。 什么呀这是？ 小花，你能想想你小时候完成过什么作业吗？ 还有没有别的题了？ 嗯， 不出圈的。 你像这个题吧，就是一个选择题，说第一排给出四个外星人的图案，第二排给出四个不是外星人的图案，根据两组信息，然后呢，让同学们在第三排的五个图案中圈出哪个是外星人，哪个不是。这 这是二年级的数学题。 我怎么觉得不像是数学，像是美术题？ 还有题，写广告词的暑假作业，比如老师留这个周飞，你这个广告词让你编一个热水器的，能卖出去的编一个。 对，编能卖出去的。 比如说，这个你是一棵 秋天的树， 你是一个秋天的热水器。 秋天的热水器， 秋天还真是用不着热水器。 但是季节不曾为你赶路。你很有耐心等着热水吹了， 这热水器好不了。 我是很有耐心等着凉水变热 啊。同学们不要议论了。王大雷，你写一个摩托车的广告词。 摩托车， 对， 摩托车呀，就是摩托摩托 还有一辆摩托车。 摩托摩没了， 那怎么了？挺好吧。 这听不出什么东西啊。 摩托呀，我都这么点题了，你还听不出？ 你得有品牌啊。 你哪有？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就把名字重复两遍。杯子就是广告词，就是杯子杯子。壶就是壶壶。这哪能这么弄啊？ 大家摩托摩托一溜烟。 对，你好歹说了一溜烟，对不对？ 这不是，这摩托上不了路。 你可以按照周飞那种语句的感觉来凑词嘛。 那还让他编。 比如说啊，我是一个 秋天的摩托。 我是一个秋天的摩托。 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的疆土。从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摩托不在远处。 我这是个郊区的摩托。 你快把这歌词放下吧。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这是一个真实的暑假作业，刚才是我听说的，现在是我身边的这个小朋友他告诉我的。这题问数字一三五七九是哪一个成语。 一三五七九，这就是祸不单行。 这都是单行的。答：天下无双。爸爸妈妈加我等于 一家三口。 鸡生三宝。鞋捡袜子加草地等于 鞋捡袜子 成龙配套。 脚踏实地， 我一个都没说对。 一个喷嚏加一个喷嚏加一个喷嚏等于哪句成语。 感冒了。 成语成语啊， 哈欠连天。 哪儿这哈欠和喷嚏是一回事吗？ 喷嚏连天。 一个成语一个成语，来来来来，周飞接一个。一个喷嚏加一个喷嚏加一个喷嚏，你想象你啊啊，你这个鼻孔现在发痒了，已经 挨人骂了， 病入膏肓。 撒喷嚏至于病入膏肓吗？ 对，撒喷嚏就死了。 现在大雷鼻子痒了，想抠也抠不出来啊。 为什么你不痒呢？你也编一个我听听。 接二连三嘛。 这哈气一样啊，接二连三。 那这个谜面不清。 对，这谜面不清，这都是作业题啊。 对， 就是猜闷儿啊。 啊，不破闷吗？ 你别看不起这个呀。 什么上山直妞妞啊？什么有头无有尾，青蛙呀、啊！ 好，那这些题你们都觉得简单？小孩题， 我没觉得简单。就这鞋捡袜子加草地，是、啊、我没觉得简单。 咱们真的脚踏实地的给你们出一个，比较难点的题啊。 嗯。 对于你们这个年龄也合适，对于你们这个性别呢、嗯、也特别吻合。 性别关键是啊。 你们要那个认真严肃的来回答，你们女朋友生气都曾经因为哪些奇葩的理由呢？ 奇葩的理由。啊，你问洋洋生气啊？ 洋洋啊，李大红啊，哎，什么？ 李大红没有，跟我没关系。这个我觉得洋洋生气不需要理由，想生就生。 就是 我也没注意，没总结过，真的。 是不是你因为他生气了，然后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对呀、啊，好多时候都是。 他就更生气了。 哈、啊、哈，哎，你这句话说到点上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结果他更生气了。 周飞呢，就是因为吃了女朋友最后一口薯片，最后一口冰淇淋。就有饼、 哎，那他算打个剩饭， 就 他女朋友在高兴、啊。 我这算是节约粮食。 但只要是他女朋友没吃到最后一口，结果就很严重。 这事儿这样，就是说， 你主动给他吃他肯定不吃， 嗯， 你不给他吃他肯定会生气， 你不给他吃你还自己吃了 就别活了， 这事怎么那么绕的慌。 哎，就是啊， 有一天洋洋对王大磊生气，就是因为梦见王大磊啊出轨了，就特别生气，看王大磊就烦。 这做一梦，你说这我哪知道去。 这个呢，他们这帮女的会有这么一个说头， 嗯， 就是说呢，是因为我白天净想你这个事儿了。我为什么白天会想？是因为我觉得会有这种问题，感觉到了，所以白天会想。白天一想，晚上就做梦。 哎，没有给我安全感，你安全感呢？ 我安全感存哪儿了？ 你为什么这样？你说说先。 我哪样了？能给我解释解释？你梦见我没看见？ 对，我好像是不是变心了？你很久不给我发微信了，你都不给我打电话了，签到呢？ 我还打卡呢。 那天周飞呢和他女朋友同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周飞赢得了41个赞，女朋友呢赢得了23个赞，女朋友就怒了， 急了。 周飞，你为什么41个赞？你给我先说说这个爱笑的小猫，这是谁？ 哦，是怪不得那天做梦呢。 云朵上的小鸟，这是谁？ 他就不认识人啊。 我就觉着吧，这些事儿都是属于不信任。 不，关键你这些网名啊，都不像男的，除了小猫 就 小鸟。 就没男的呀。 你搁我也不信任。 但是你41个赞，你凭什么别人多那么多了？ 对，41个小猫小鸟。 我朋友多呀。 你朋友多，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没不知道啊。 对，那他问你小猫小鸟是谁？ 他们经常改名字。 啊，干嘛？你们俩有什么情况？他非得要改名字？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改成个小猫小鸟了？ 是怕我知道是谁吗？那你平时玩的时候为什么不带着我跟你那些朋友一起玩呢？ 哎呦，这问题太多了。 哎呀，我嫌你丢人。 好啊，你 这就打起来了吧？ 所以我就觉着，单身就是贵族。 还有那天，那个杨洋说了，王大磊，我算对你死了心了。 我吓我一跳，这句话憋这么半天， 真的没有必要，要么活得太累了。 周飞，你怎么回事？你吼我？周飞说我没有啊。 这个我都听出来了，刚才周飞就是说自己玩会儿，没吼他。 你还敢说你没有？我真的没有啊。我做梦的时候你吼我， 那你找我干嘛呀？ 那找谁啊？ 找梦去呀。那你要想跟我急，你就回梦里跟我急去。 哎，这个主意不错， 对不对啊？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你女朋友该乐了是吧？ 他女朋友 女朋友缺心眼 儿。王大磊那天也是，杨洋说我睡啦，哎，当时这发微信啊，别多想啊，发微信我睡啦，晚安。就 多好啊， 女朋友气炸了，简直是。 为什么呀？你能给我解释解释？ 不是要终结的意思呗？ 不是，那都睡了， 太难了。 我还应该干点什么呀？ 你应该说，他说睡了，他就没睡呢。 那 要睡着的话就不回了。你必须让他不回了以后，你再说完。 你说这话太难理解了，那我上哪儿猜去？ 这你不猜，你还这态度，人家跟你急了吧？现在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而是你说话的语气和你对我的态度。 发个微信有什么语气？ 你还有理了？ 以后这样，以后发晚安发一问号。 他们在聊，对，我再给我记一回。 我看你说什么，我发一问号。 晚安不？ 晚安不？ 哎，这主意不错。 那你们这么一说，好像你们都被欺负过是吧？ 哎，小花，你是不是没欺负过人啊？ 我这最近是没有啊，但是看了这些理由之后，我突然觉得，哎呀， 也来不及了。 好，下面呢，请周飞跟大磊和我一起来念，女朋友生气了应该怎么哄？ 这有用吗？ 有。 比如说啊，就是买我就不说了，太俗了。 那还有别的吗？ 谁女朋友生气了？ 就是你们的女朋友呀， 都生气了。 对，你们俩现在就要练，做出一个惊讶的状态。天哪！你怎么连生气都这么可爱呀？好，一起。 天哪，天哪，你怎么连生气都这么可爱呢？ 也就周飞敢这样。 好，就女朋友生气这件事儿呢，我本来想结束这个话题了，但是他们拦住了我。 不是我， 不是，为什么要拦住他呢？ 那咱还周飞，你说， 咱们受这么半天委屈了，我得 你别老拽着我，干嘛咱们的？ 你 想怎么着？好，你痛诉吧。 女朋友生气以后应该怎么哄？是不是得买？我问你呢， 不是，你又不给我买，我说有用吗？有用吗？有用吗？ 我就问问你们女同胞们， 哎， 是不是就得 小花？只有你是女的， 是不是就得买？ 倒是有一点效果，我觉得。 承认了是吗？ 嗯，有一点吧，对我来讲。 小花要说有一点，还是有一片效果。 对， 小花一向搂着说，在这方面 就是百分之103%。你不是说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吗？ 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支口红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支 啊。当然了，你要说小打小闹生气了，一支口红管够。 我觉得小花这好像是标件， 对， 小打就一支口红就打一回， 对，十五分钟以内的一支口红可以。 那你说一顿胖揍几支口红， 谁把谁揍了？ 我把你揍了呀。 哎呦，小花打人还要揍人呢。 哎呦，那你可能损失有点大。 你就说、你就说多少钱能打你一顿吧。 小花，我也想知道这代价。 对， 那要是 我们俩 A 制，你知道吗？ 要是说不出人命的话， 我们俩来团购。 你女朋友那几次真绝，不就是三个字买买买，四个字要啥我买，五个字别生气都买。 那是我的真绝，那是他的真绝。 六个字购物车已清空。 不是，我觉得他女朋友是有点真绝。 把人真惹生气不毛啊？ 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生的气。 拿起杯子往地上一啐，镇住了就没事了，镇不住就顺势跪下来。 先对你说声对不起，用错了方式去爱你，因为我太在意。 如果没有你， 我的世界只剩回忆，每天只面对孤寂，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 有人说了，女朋友生气还想道歉，如果道歉有用，那淘宝用来干嘛？ 后海前门大栅栏，松湖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儿女在诗歌墙壁弹奏着抒情乐，忽不定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波浪鸣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 情的任性。